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武侠大戏《都主有病》，改编自常佩文学，杨素原著，林少侠团队制作。第94集。王八头堆起笑，正要回答，忽然反应过来，这说话七拐八绕的牲口像宫里出来似的，屈起眼来打量了一番，心里咯噔一下，连忙弯下腰。 几位爷，请跟小的来。 夜色暗了，两岸的河房都挂起了灯，灯火连成黄黄的一串，像给秦淮河上了两道金灿灿的滚边。仆役撑着竹挑子，在楼房屋檐上挂上红纱灯，影影绰绰的红，男男女女在灯影底下互相喂酒，酒香混着又滑又甜的笑，像一个不真切的梦。王八头把他们引进了二楼靠水的包厢，也不拿金致收拾一番，独个儿去了。这包厢在楼房的最前边，三面都是窗户，隔窗可以瞧见映着满天星河的河水，中间摆了一套黄梨木的桌椅，靠墙放几个金漆罗甸的方凳，是给唱曲的官人坐的，墙上还颇为雅致地挂了一幅赝品画。沈问行自己掏出帕子掸好桌椅，沈觉方落了座。稍稍坐定，沈觉冲沈问行点了点头。沈问行走到墙边，取下那幅画，墙上露出一个手掌宽的小方格。他拉开方格，隔壁包厢的一星灯火露出来。沈问行扣了扣灯，是极有节奏的三下一顿，再一下。对面回了连续的四下扣墙，沈问行朝沈觉点点头，退立一侧。 小人高年见过都主。 墙那头，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传来。 小人已取得祁兰信任，接管了夫子庙的暗窟。 沈觉抿了口茶道， 很好，不枉咱家费尽心思栽培你，只要你好好替咱家做事，你的妻儿老母自然不会受亏待。 谢都主。 高年在地上磕了两下头，才又起来。 不知今日都主召小人前来有何问话？ 沈觉摩挲着手里玉白的瓷杯问道。 对无名鬼此人你知道多少？ 高年沉吟了一阵道， 小人入祁兰刚满一年，祁兰有规条，诸使莫问，杀人无尽，暗庄平日里都守口如瓶，偶尔才吐露一二，小人只能听见一些风言风语，只怕当不得真。 说来听听。 此人真名唤作夏侯烈，是前任祁楼罗夏侯佩之子，近几年才声名鹊起，算得上后起之秀，但在祁兰里名声并不大好。他跟他母亲一样，从来不和我们暗庄接触，自个儿单干。小人听别人说，他自己挖了好几处暗窟。 哦，他的暗窟在哪儿你可知道？ 啊，不知道。 高年道， 他的暗窟所在只有唐时期和竖琴知道。 那是何人？ 都主久居京城，又在深宫，没听过坊间传闻。现在秦楼楚馆茶坊酒肆都流行一句诗，惊鸿照影一剪来，春城飞敌白鬼哭，烟水横波愁不渡，望穿冤魂满江毒。说的就是他们三人的兵器。赵颖是唐时期的弩机，唐时期是唐门子弟，三年前出外游历被刘归藏抓到，夏侯炼将他救了，他从那以后就跟着夏侯炼做事了。两年前夏侯炼扮成唐时期的模样潜入唐门，烧了唐门的荆棘楼，又用机关役逃脱，现在他们俩都上了唐门追杀令。 此事卑职曾经禀过都主。 司徒锦道， 卑职曾派人前往唐门查问，唐堡主说无名鬼偷学了唐门七十二路机关术，道德机关飞天翼，自一线天逃脱。无名鬼逃跑那日， 预先在一线天两崖逼塞处布下天罗地网，后面乘机关翼追击的唐门弟子都困在了网上，眼睁睁看着无名鬼飞下嘉陵江乘船逃跑。 后来他要潜入各大门派盗取百家刀法，现在边远在天山的七星连环刀都惨遭毒手。 高年道，他是为了报仇，偷学机关术是因为刀术不济，难以胜过柳归藏，修习百家刀法是为了找出克制戚家刀的绝招。沈觉点着膝头，膝盖上的织金绣线粗糙地刮着手，顿顿地疼。 第二把武器又是什么？ 沈觉问道。 敌中刀意志春，是书形的兵器，他是个初出茅庐的青瓜蛋子，据说是夏侯炼的师弟，近一年的人命买卖都是夏侯炼领着书形做的。传闻那个孩子胆小懦弱，不是个当刺客的料子。至于这第三把，自然就是横波了。 夏侯炼也不是当刺客的料子，可他还是成了令人闻风丧胆的刺客。 沈觉冷冷道， 让你留意秦岚山寺的所在，可有眉目？ 高年叹道， 啊，小人有负督主重托，至今日依然没有线索。齐岚规条森严，触犯规条者将不再供给七月半，大家都谨守本分，不敢与雷池一步。只不过督主可知齐岚地下城？ 沈觉抬起头， 地下城？ 地下城并非一座城池，而是相对于明面上的城池而言，有白就有黑，有光明就有黑暗。朝廷与驿站齐岚有行意，坊市有茶馆齐岚亦然，甚至妓馆、票号、酒肆无所不有，强盗、小偷、逃犯、娼妓、刺客皆可在这些地方落脚，打尖儿、吃饭、喝酒，普通百姓能干的事情他们都能干。 黑暗里的王朝， 司徒锦低声道。沈觉冷笑， 这么说来齐岚住持便是黑暗里的君王吗？ 啊，不全是。 高年道， 地下城并不由齐岚经营，齐岚只是在每个驻点派出一人负责接待过往的刺客，地下城是黑道共有，强盗为小偷提供吃食，妓女为刺客暖床，见不得光的人都活在那里。 咱们行走在太阳底下，原以为这起子阿杂东西只能在阴沟里打转，没想到犄角旮旯缝里也能建个像模像样的城池出来啊。 沈问行杂舌，沈觉眯眼， 你说谁是阿杂东西？ 沈问行瞧见沈觉脸色不大好，也不知自己触犯到沈觉哪块逆鳞，连忙跪下掌嘴、 啊、儿子多话，该打该打。 月亮升起来了，白阴阴的，像鸟儿滚白的胸脯全在人家屋檐顶上，有小小的挺子拍桨悠悠泊过来，上边坐着个弹琵琶的清官，亮着嗓子唱无地婉转的调。本集播讲完毕，订阅收听下集同样精彩。